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03集。我对他的确特别有戒心。 替元靠回沙发，凝视着伊诚。 原因呢？ 极度主观而模糊，可以吗？ 没关系，我最喜欢这种含混不清的事情。 替元笑了。伊诚将委托金之石所说的说明几乎原封不动地告诉了替元。例如在金钱方面，他感到唐泽雪穗的背后有一股看不到的力量，而且对雪穗产生了一种印象，感觉他身边的人都会遭遇某些不幸。伊诚说着，也认为这些想法实在是既主观又模糊，但替元却抽着第三根烟，认真地听着。 你说的我明白了，谢谢你告诉我。 替元一边摁熄手上的烟，一边低下头致意。 您不认为这是无聊的妄想？ 哪里的话。 替元像是要赶走什么似的挥了挥手。 说实在的，小种先生看得这么透彻，让我颇为惊讶。你这么年轻却有这种眼光，真了不起。 透彻？您这么认为？ 是。 替元点了点头。 你看穿了唐泽雪穗那个女人的本质，一般人都没有你这么好的眼力，就连我也一样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根本什么都看不见。 您是说，我的直觉没错？ 没错。和那个女人扯上关系，绝对不会有好事。这是我调查了18年所得到的结论。 真想让我堂兄见见替元先生。 我也希望有机会当面劝他。我想他一定听不进去。老实说，能够和我这么开诚布公地谈这件事情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 真想找到确切的证据，所以我很期待紧致的调查。 伊诚松开了盘在胸前的双手，换了一个姿势。 金枝先生给过你什么程度的报告？ 哦，刚着手调查后不久，他向我报告过他在股票交易方面的成果。 唐泽雪穗真正喜欢的是你。 伊诚又想起了金枝对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，但此刻他决定先不说了。 我猜。 替元低声说道。 金枝先生很可能查到了什么。 您这话有什么根据？ 替元点了点头。 昨天我稍稍查了金枝先生的事务所，与唐泽雪穗有关的资料全部消失了，一张照片都没留下。 啊！ 伊诚睁大了眼睛。 这就表示， 就目前的状况来说，金枝先生不可能不向小种先生通报一声就不知去向。这样一来，能想到的最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，有人造成金枝先生的失踪。说得更清楚一点，那个人害怕金枝先生的调查。 替元这几句话的意思，伊诚当然懂，他也明白替元并不是随意猜测，然而他心里依然存有不现实的感觉。 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做到那种地步？ 你认为他没那么心狠手辣？ 失踪真的不是偶然吗？或许发生了意外。 不可能是意外。 替元说得斩钉截铁。 金枝先生订有两份报纸，我向派报中心确认过，上个月21日他们接到电话说金枝先生要去旅行，要他们暂时停止送报，是一个男子打的。 男子？也可能是金枝先生自己打的吧。 也可能，但我认为不是。 替元摇了摇头。 我认为是那个设计让金枝先生失踪的人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，尽可能不让他人发现他失踪了。 如果报纸在信箱面前堆积如山，邻居或管理员不免会觉得奇怪。 事情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个人岂不是太无法无天了？因为照您所说，金枝先生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 一成的话让替元的脸如能聚的面具一般失去了表情。 我认为他还活着的可能性极低。 一成长出了一口气，转头看着旁边。这真是一场消磨心神的对话，心脏早已砰砰加速搏动。 既然是男子打电话给派报中心，也许和唐子雪穗无关啊。 说着一成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他分明想证实雪穗并不是常人眼中的普通女子，然而一旦事关人命，说出来的话反而像是在为唐泽雪穗辩解。替元再度把手伸进了西服的内袋，但是这一次是另一边，他拿出了一张照片。 你见过这个人吗？ 哦，借看一下。 一成接过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脸型瘦削的年轻男子，肩膀很宽，与身上的深色上衣相当协调，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冷静深沉的印象。一成不认识，他如实告诉了替元。 是吗？真可惜。 这是什么人？ 我一直在追查的人。刚才和你交换的名片可以借一下吗？ 一成递给了替元，替元在背面写了一些字，又还给了一成。一成翻看背面，上面写着同源亮丝。 同源亮丝？这是谁？ 一个像幽灵一样的人。 幽灵？ 小种先生，请你把这张照片上的面孔和这个名字牢记在心，一旦看到他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都请立刻和我联络。 你要我这么做，但这人究竟在哪里呢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就跟一般的通缉犯一样。 一成把两手一摊， 现在还不知道，但他一定会在一个地方现身。 啊，哪里？ 那就是。 替元舔了舔嘴唇， 唐泽雪穗身边。虾虎鱼一定会待在枪虾的身边的。 老警察话里的含义，一成一时无法明白。在新干线上，田园风光掠过窗外，偶尔有些写着企业或商品名称的广告牌竖立在田地里，风景既单调又无聊。想要眺望城镇街景，但新干线经过城镇时总是被隔音墙包围，什么景色都看不见。点子肘靠着窗沿看向邻座，秋吉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。他发现秋吉并没有睡着，而是在思索。他再度将视线移向窗外，令人窒息的紧张感一直压在点子的心头。 这趟大阪之行会不会招来不祥的风暴呢？ 他总是抛不开这个念头。然而点子认为，这或许是自己了解秋吉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回顾过去，点子几乎是在对秋吉一无所知的状况下与他交往的。直到现在，点子并不是对他的过去不感兴趣，但点子的心里的确存在着现在比过去更重要的想法。在极短的时间内，秋吉便在他的心里占据了不可取代的地位。窗外的风景有了些微变化，似乎到了爱知县。汽车制造相关产业的广告牌增加了。点子想起了老家，他来自新系， 他家的附近也有一家生产汽车零件的小工厂。立原典子18岁来到东京，那时他并没有打定主意要当药剂师，只是报了几个有可能考上的系，恰巧考上了某大学的药学系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他顺利进入了现在的医院工作。典子认为，大学时代和在医院上班的前五年应该是自己最惬意的时期。工作的第六年，他有了情人，是在同一家医院任职的35岁的男子。典子甚至认真考虑过要和他结婚，但是要这么做有困难，因为那个男人有妻小。 我准备和他分手。 那个男人这么说，典子相信了他，因此租下了现在的房子。要是离了婚，那个男人就无处可去了。所以典子希望当那个男人离开家的时候，自己能给他一个可以休憩的所在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